这是地图召唤他们去解决友谊问题。苹果加儿觉得很纳闷，洛马基可是个疯狂的度假圣地呀。柔柔光想想就觉得受不了， 那里成天又吵又闹的，还有那么多的小马。 紫月安慰朋友们说，我知道以你们的脾气并不喜欢洛马基这座城市，但是地图召唤的是你们，就一定有它的道理，你们还是去吧。于是他们还是来到了洛马基，这里比他们想象的还要热闹100倍。他们走进一家酒店，里面有各种娱乐设施，喧闹声、欢笑声到处响起来。柔柔皱紧眉头看着周围， 是不是地图出故障了？这里明明更适合碧琪嘛。 苹果加儿迈起步子开始寻找起来。既然紫月相信地图，那我也相信，我们俩要做的只是解决友谊问题，然后就能回家了。街上传来一个声音， 快来看我们的招牌演出《梦幻之夜》，这绝对是你们前所未见的盛典。无与伦比的杂技和动物表演都是友善主席格拉明亲自带给大家的，快来看呐！ 弗莱姆说得慷慨激昂，小马们纷纷掏钱购买。柔柔说， 看来这位格拉明来头不小呢。 他刚说完，身后就传来一个充满磁性的男低音， 好吧，这有点尴尬，不过大家是很喜欢我。 苹果加儿和柔柔转过头，看到一位英俊的小马先生。 您是格拉明先生？ 哦，叫我格拉明就行。 格拉明是这家酒店的管理者，看起来很好相处。 能见到友谊公主的朋友，我深感荣幸。 格拉明说着，主动握住了苹果加儿和柔柔的蹄子，猛烈地摇晃起来，似乎是想让他们俩感受到他身上火一样的热情。格拉明每天努力工作，结交朋友，希望让每一位酒店的顾客都能满意。 哦，抱歉，失陪一下。 他走到前台，拿起了话筒，对着话筒说， 我把这里的每一位顾客都当作朋友对待，因此咖啡馆在接下来的一小时内会举办油炸苹果饼买三送一优惠活动。 酒店里的小马们听了都欢呼起来，格拉明可真大方。苹果加儿和柔柔对他的第一印象也非常的好。 你们想参观一下吗？ 格拉明向苹果加儿和柔柔发出了邀请，他们也正想借此机会找到友谊问题，于是他们微笑着说， 那就请带路吧。 格拉明带着他们来到杂技团，杂技团的导演热情地招呼， 哦，来，我们给格拉明先生看看新节目吧。 格拉明却摇摇头说， 哦，不用特地为了我表演，请大家好好休息吧。 柔柔看到不远处的笼子里有小动物，就兴奋地跑了过去。 哦，天哪，我还从来没有见过粉红色的土拨鼠呢。 动物演员们感激地看向格拉明。哦，有了格拉明的帮助，我们才能把这些小演员照顾好呢。老板友善，员工努力，柔柔和苹果加儿都觉得这个地方实在是太棒了。和格拉明告别以后，柔柔小声地说， 这个酒店看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苹果加儿说， 是啊，在洛马基要找友谊问题简直就像大海捞针一样。 苹果加儿的话音刚落，弗利姆和弗莱姆两兄弟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杂技表演绝对精彩，异国动物表演比杂技表演还精彩100倍，快来看呐，快来看呐。 他们俩你一句我一句，好像在争吵，看起来完全不像是一起为马戏团宣传。柔柔吃了一惊， 看来他们之间是发生了什么矛盾，难道让我们来到洛马基是为了帮助他们？ 苹果加儿耷拉下了耳朵，鼓起了腮帮子，气呼呼地说， 哦，这绝对不可能。 我知道，你们苹果家族和他们俩 过去有点问题，但我们来到这儿不就是为了解决友谊问题的吗？不管发生问题的是谁，我们都该帮忙，不是吗？ 苹果加尔想了想，说：你说的对，是该帮忙，但是除了他们俩。 格拉明费了好大劲儿，才把刚才这么吵架的两兄弟劝开。 哦，非常抱歉让你们看到这一幕，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位来到这儿之后一直在吵架。原以为有了工作就会好转，但是看起来似乎更糟了。 苹果加尔最了解这兄弟俩，他劝格拉明说： 我想你最好解雇他们，要不然你肯定会倒霉的。 这时候柔柔说： 我很肯定应该去帮助弗利姆和弗莱姆两兄弟。 苹果加尔却提出了反对意见： 我也很肯定这个地方还有其他的友谊问题，我现在就去找，直到找到为止。 接下来两匹小马只好分开行动，柔柔去帮助弗利姆和弗莱姆两兄弟不再吵架，苹果加尔则在酒店里四处晃荡。苹果加尔经过杂技团，发现导演和演员正在争执，他悄悄地拉开幕布往里瞧。导演说： 你毁了我的演出。 可演员却说： 这是我们俩的表演，我们正在改善它。 那你怎么能在高空表演的时候从帽子里蹦出兔子来呢？ 这是表演创新。 他们俩都觉得自己很有道理。苹果加尔向旁边的工作人员询问发生了什么， 他们告诉苹果加尔，自从他们一来到这里就一直在争吵。 工作人员说： 如果他们不争吵，我们就能巡回演出，比只待在这里强多了。 苹果加尔意识到这里的确存在友谊问题，异国动物表演的两个演员也发生了争执。 一个说：停下，现在应该表演土拨鼠金字塔。 另外一个说： 你明明说的是纸塔，怎么你总是喜欢改变主意？ 第一个说： 我没改变主意，是你说金字塔的。 看来这里存在的友谊问题还真不少呢。苹果加尔问工作人员： 我以为你们相处得很好。 演员难过地抱怨起来： 自从搬到这儿来，我们就总是吵架，本来我们想做巡回表演，可现在这样还不如待在这儿不走呢。 之后苹果加尔和柔柔会合了，他跟柔柔说了自己发现的友谊问题。 柔柔说：会不会跟格拉明有关？我发现如果他们一直争吵留在这里，那么对格拉明是最有好处的。 苹果加尔也很赞同柔柔的想法， 看来是该好好的去调查一下了。 杂技演员秋千之星一边化妆一边对苹果加尔说： 格拉明当然希望每匹小马都能和谐相处，我敢说他是我见过的最真诚的小马。 杂技导演也很相信格拉明， 他还警告说：如果你们敢讲格拉明的坏话，那可别怪我不客气。 柔柔看到了魔术帽子里的小兔子，问了他几个问题， 小兔子想了想都告诉了柔柔。 动物演员们对格拉明的评价也很高。 格拉明是我见过的最善良最友好的小马。 大家都觉得问题不出在自己的身上，而出在别人的身上。柔柔轻轻问了土拨鼠几个问题，他们叽叽喳喳地在柔柔的耳旁说了起来。苹果加尔有点糊涂了。演员们争吵对格拉明有利，可所有的演员都称赞格拉明。不过柔柔的收获比苹果加尔多多了。 杂技团里的小兔子告诉我，每天早上格拉明都会告诉杂技团的导演秋千之星想要控制演出，下午又告诉秋千之星导演想开除他。可是这都是假话，土拨鼠说格拉明一直改变他们表演的形式。怎么，原来格拉明那套关于友谊的说法都是假的吗？可是要怎么做才能让大家相信呢？苹果加尔说，看来我们要想办法骗格拉明说出真相。柔柔说， 啊，我想弗里姆和弗莱姆他们两兄弟可以做到。 苹果加尔叹了口气，可是让弗里姆和弗莱姆和好也是我们的目的呀。是啊，两匹小马努力地劝解，但是弗里姆和弗莱姆就是不领情，还是一直互相指责。可他们说着说着就把事实说出来了。一个说， 是格拉明让我知道我的兄弟只会认为我油嘴滑舌。 另外一个说， 是格拉明让我明白我的兄弟认为我当销售员什么都卖不出去。 苹果加尔这才明白了，原来是格拉明一直在欺骗两兄弟。你们怎么能轻信格拉明呢？他是怕你们联起手来会威胁到酒店的生意。兄弟俩相信苹果加尔说的，因为他从来不说谎。弗里姆和弗莱姆决定要给格拉明一个教训，于是他们精心策划了一场富豪骗局。一位富有夫人来到了酒店，弗里姆对格拉明说， 啊，富有夫人也想开个酒店，你看弗莱姆对她多殷勤呐。 格拉明气得鼻子都歪了，但还是走上前去很有礼貌地说， 哦，您真好，能光临我的这家酒店。 其实富有夫人是柔柔扮演的，格拉明把她请进了办公室，向她展示了自己的计划。 瞧，这张地图上所有的豪华酒店都会属于我，实现这个只需要一些销售技巧，像现在这样。 他打开了面前的话筒，这样所有酒店里的顾客都能听到他的声音。 现在梦幻之夜开始售票，买一送一。 顾客们一听到这个广播马上跑去买票。格拉明走到了弗莱姆身边，笑眯眯地说， 我想富有夫人应该给你开了很高的工资吧，她想让你去为她工作，不过作为你的朋友，我不会阻止你选择的。 可转过来，格拉明突然露出了可怕的表情， 不过没有小马能阻止我的计划，我也不希望你跟错了老板，你愿意留下来吗？ 听到弗莱姆说愿意，格拉明又恢复了礼貌的样子。他带着富有夫人参观酒店。弗莱姆悄悄地问， 你怎么阻止这里的演员到富有夫人的酒店里去工作呢？ 格拉明说， 我当然有我的秘诀。 这时候弗里姆和苹果加尔把麦克风悄悄打开，放在了格拉明的头顶上，这样他的话就能被所有酒店里的人听到了。 我让员工们互相仇视，成为敌人，但我要让他们相信我才是他们唯一的朋友，因为洛马基的一切最终都会是属于我的。 他看着窗外的员工们说出了实话，然后他又转过身来对苹果加尔和柔柔他们说， 哼，死心吧，我早就看出富有夫人是你们扮演的啦，不过其他的小马永远都不会知道真相的。 苹果加尔指向了桌子，是吗？你刚才不是已经对着所有的小马说出了真相吗？这一下格拉明才知道刚才广播里已经把他的声音播出去了。格拉明马上拿起话筒对大家说， 哦，朋友们，刚才只是一个误会，我能解释一切。 可是在酒店里所有的员工都已经听到了格拉明的坏主意， 现在他们再也不会相信他了。而且弗利姆和弗莱姆两兄弟也都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他们再也不吵架了，和好的像从前一样了。苹果嘉儿和柔柔来到洛马基，解决了友谊问题，完成了他们的任务。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民国时期就有铁匠铺存在，这个呢是专门打铁的地方，把铁烧红了之后用锤子敲打在上面，要什么形状就打成什么形状的。那个时候有一个小乞丐站在铁匠铺旁边看着铁匠打铁，铁匠有些厌烦，于是就拿出烧红的那个铁块凑到小孩面前吓唬他。小孩眨了眨眼睛对铁匠说， 你给我一块钱我就敢舔一舔他。 铁匠听完之后觉得很好奇，这个孩子哪来这么大胆量呢，于是就决定试一试。他马上拿出一块钱给了这个小孩，小孩接过钱用舌头舔了一下钱，然后就放进兜里边走了。呱呱已经是小学生了，基本上已经能够帮大人做很多事情了。为了锻炼自己的孩子，呱呱的妈妈经常让他主动出去自己买点东西。有一次正准备炒菜的时候，呱呱妈妈发现冰箱里边没有肉了，他就对呱呱说，儿子你快点下趟楼，到楼下那超市去，你到那肉店老板那儿去一趟，看他有没有猪蹄儿，好不好啊，这是钱，你把钱拿着，问好价钱以后你再买，听到没有，自己动脑筋想办法啊。结果妈妈在家里等呱呱，左等不回来右等不回来，都有些着急了，就自己穿鞋准备下楼去找。这个时候呱呱拿着钥匙开门进来了，妈妈非常着急地说，哎呦回来了，怎么回事啊，去了这么久啥情况，有没有啊， 不知道。 哎呦你没买，两手空空，两手空空就回来了。呱呱低着头对妈妈解释说， 我等了好长时间可他就是不脱鞋，我怎么知道他脚后面长不长猪蹄儿？那么多人我也没好意思问他。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红黄蓝东坝幼儿园的李思荣小朋友要教我们读一首诗，《题都城南庄》。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下面请小青姐姐再说一遍。 题都城南庄，崔护。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一平盆面烙一平盆饼，饼碰盆，盆碰饼，饼不碰盆，盆不碰饼。 大家好，我是丰台实验幼儿园的叶秋实，大人们都夸我的小嘴巴最灵巧。